释到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哥阁下21号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招待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与我国外务省副相申洪哲、我国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郭志焕及其随行人员应邀出席。政府总理比森德·埃亚特·托米、人民代表院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政府官员、各国驻赤道几内亚外交代表出席了宴会。